和飞一个大学寝室四个男生呢，因为不想洗衣服，买了一台洗衣机，没有想到越来越多的人过来洗，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洗衣店，生意相当火爆啊。他们每天平均要洗30来桶衣服，高峰期的时候一个月能收入3-4千呢，连洗衣机也累得不行了。各位亲，通过这件事情你得到什么启发了呢？ 那一年离开了家园数百里路，我带着梦想还有 Beatles， 在36000公尺的高空，心情遇上暖流。还记得大二的日子有点烦恼，幸好遇到了知己同好，让吉他陪伴单纯的岁月，年少的 rock and roll。 老朋友爱与愁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好想与你像昨日的分享，直到泪流。老朋友，不回首，记在一个梦里头，因为朋友像酒越陈越久，人生越有味。时候代表分手，欢笑的日子不再停留，当生活越来越忙越纷乱，感情越来越远。老朋友爱与愁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好想与你像昨日的分享，直到泪流。老朋友不回首，记在一个梦里头，因为朋友像酒越陈越久，人生越有味道。有爱不老，有梦就好，有情是宝，心事慢慢品尝，很遗憾彼此从前的绰号，痛快的笑一笑。老朋友爱与愁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今夜与你在忘情的分享，直到泪流。老朋友不回首， 显示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职工占比是21.6%，而没有享受带薪年假、没有补偿的占到了35.1%。目前过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，但过劳死却常处于无法律保护的尴尬境地。对此，全国两会2018政协工会界委员建议说，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过劳死标准，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。 Hey Jude，Don't make it bad，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，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

着你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，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，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，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，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，用我最需要的温柔在我还能附在你的 有钱越幸福这个道理呢并不是绝对的，从创业人群不同收入段来看呢，幸福感最高的是年收入在20到30万的创业群体，自主创业人群通常会被认为是非常忙碌的群体，实际上他们每天休闲时间只有2到3个小时，占比是最高的，平均2.52个小时，全国人民平均休闲时间是2.27个小时，所以自主创业人群休闲时间反而更多咯。 喜欢的你是想不到仍然逃得远远，你好像被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，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，你笑起来好可爱，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